第二十一集。 孟昭拿起手机给任斌拨通了电话，任斌很快接了起来。 喂，孟队啊。 斌哥，你那边证据收集怎么样了？ 都收集的差不多了，我正在做书面整理，本来想整理好之后发送给你的，既然你打电话过来了，那我就先口头汇报一下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翻动资料的声音，任斌说 朱瑞的电脑已经修复了，不管是给卢阳发送过赵云华误杀周衍这封邮件，还是通过论坛的私信功能给卢阳提供过暗龙的相关信息，全都找到了内容记录，修复后的资料我稍后打包发送给你。 好，你继续说 啊。朱瑞并不是5月21日晚上回国的，5月11日他就离开了美国。 5月11日 孟昭记得明堂公安第一次跟祝瑞取得联系就是在5月11号，那个时候他们给祝瑞打过电话，让他回国认领母亲祝文秀。祝瑞虽然在电话里头答应了，但那之后就跟他们失联了。 根据任斌提供的消息来看，祝瑞当时一接到电话就立刻回了国，那他为什么要在10天之后吴嘉义死前的那一晚才出现，还谎称自己被吴嘉义严密监控起来了，这10天之内他在干什么呢？ 另外关于朱瑞这个人的情况，我觉得也有必要汇报一下。 你说斌哥 啊。朱瑞这个人啊，到了国外之后染上了赌博的嗜好，不仅败光了家产，这些年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他的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他，3年前跟他离了婚，独自带着儿子生活。据他前妻说，当年他出国前也并没有发生过儿子被绑架的事情，至于为什么突然出国他也并不清楚，而且出国之后他们也并没有察觉有被监视的迹象，朱瑞也从来没听他们提过。还有一件事很蹊跷，就在5月22日，朱瑞的个人账户里收到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仅够他还赌债的，甚至能让他几代人吃穿不愁。 这笔钱的来源呢？ 已经在进行资金溯源了，就目前的线索来看和吴氏集团的关联非常密切。 知道了，辛苦了斌哥。 挂断电话，孟昭松了一口气，他一直担心以任斌的能力好不容易去了美国，结果却竹篮打水，现在看来徐局没有看错人，关键时刻任斌还是靠谱的。孟昭立刻把任斌的调查结果向陆时琛大概复述了一遍。 这么看来，祝瑞那一晚一句实话都没跟我们说呀，这一次也多亏了任斌。 话还没说完，不知道为什么孟昭的脑海之中又浮现出那张纸上徐局穿着警服的照片，还有照片下方的徐仲礼三个字。 任斌是徐局专门指定派去调查这件事的，如果徐局有问题，那任斌提供的这些消息真的可信吗？ 孟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一时没注意车子已经开进了市局停车场。孟昭看了一眼车窗外，此刻停车场周围确实半个人影都没有。见陆时琛要推门下车，孟昭扣住他的手腕，把他往回拉了一下。 走吧，沈朱瑞。 两个人到达审讯室，祝瑞已经坐在那儿，神色有些慌张。孟昭并不想和他多废话，他神色冷峻，单刀直入地问： 陈玉是你杀的吧？ 祝瑞一听，整个人瞬间就慌了神儿，不可思议地看着孟昭，口齿甚至都开始有些结巴了。 什么？ 我再问你一遍，陈玉是不是你杀的？ 虽然是在质询，但是孟昭的语气却显得异常的笃定。 孟警官，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没杀人，我没杀过人，我是美国公民。给我电话，你们污蔑人，我要联系美国大使馆，快给我电话。 哼，污蔑？ 孟昭目光锐利地看着他， 同时拿出录音笔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来，我们一起听听中国警方到底是怎么污蔑美国公民的。 看到录音笔，祝瑞顿时就愣住了，他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录音笔，没能说出一句话来。孟昭打开录音笔，模糊的声音在密闭的审讯室再一次播放出来。 你们现在立刻去明团做掉陈宇，记住了，一切按计划来，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否则我们都得遭殃。 不不，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声音我已经比对过了，我想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主动交代一切，争取减刑，对你来说这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 祝瑞看上去仍旧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木愣地看着那只录音笔。孟昭也没有继续说话，等待着祝瑞调整情绪之后说出当年的真相。祝瑞终于开口了，并且开始抱头痛哭。 警官，我对不起陈宇，我不该听吴佳怡的鬼话派人去杀他，我该死。 如果你真有悔意，请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司法机关也会将此事做配合调查，而酌情减轻你的量刑。 你问吧，警官。 陈玉是不是你雇凶杀害的？ 是我找人杀的。 有没有吴佳怡的参与？ 有，当年他与我合谋杀了陈玉，杀手也是他给我引荐的。 为什么要杀害陈玉？ 当年我在吴佳怡的怂恿下拖欠农民工工资，陈玉那个时候是带头讨薪打官司的工头，我想只要杀了他，他们没了领头的人，官司就打不下来了。 他究竟死在了哪儿？明潭还是盐城？ 我派人去明潭杀的他，他死的当晚被我们转移到了盐城。 为什么要转移到盐城？ 盐城警方当时被吴佳怡收买了，死在盐城能够伪造成自杀不被发现。 果然如此，也就是说当时的盐城警察局局长魏昌和和你们也是一伙的，是他伪造了陈玉的自杀现场和证据。 是他派人做的。 孟昭拿起通讯机对审讯室外的警察说， 立即联系盐城警方，对前盐城局局长魏昌和进行联合通缉抓捕，抓到后立刻向我汇报。 好。 放下通讯机，孟昭继续对祝瑞进行问讯。 我们继续吧。你母亲祝文秀被害，你事前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说到祝文秀，祝瑞的表情变得更加的绝望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声音微颤的缓缓地说， 我母亲的事儿，我知道。 为什么没有报警？ 祝瑞一言不发。 祝瑞，请回答我的问题。 吴佳怡，他威胁我不准报警。 见祝瑞又开始结巴，孟昭觉得有些反常。对比他之前回答问题的状态，孟昭察觉到在祝文秀的问题上，祝瑞似乎又在隐瞒着什么。此时一旁的陆时琛开了口。 是吴佳怡威胁的，还是你主动选择不报警的？还是说毒害祝文秀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干的？ 这话一出，祝瑞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孟昭也被陆时琛的这一问所震惊了。儿子毒害母亲，孟昭真的是有点不敢想。祝瑞整个人都颤抖起来，放在桌子上的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了一起，声音颤抖。 警官，我不知道那药是毒药，我真不知道，吴佳怡让我干的，真的是吴佳怡让我干的，我没想害我妈呀。 说着，祝瑞的手捂住了脸，声音听上去有些痛苦。 妈， 孟昭与陆时琛对视一眼， 妈。 孟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朱文秀也算是个有良心的企业家，到头来居然被自己的儿子害了，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如果再继续追问关于朱文秀的问题，朱瑞的精神很可能会面临崩溃。现在需要赶紧转移话题，让朱瑞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应该十天前就回来了。你回国的目的是什么？吴佳义的死是你策划的吗？ 朱瑞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点，他摇了摇头说： 不是我干的，警官，我没那么大能耐，我在国外那么久，国内都没什么认识的人，没钱没权，我做不了这种事儿的。 真的？那你怎么解释这封邮件和这部分聊天记录？ 孟昭拿出任斌回传的资料，朱瑞看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我也是被人指使的。 谁？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